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第38集，热搜加持，陈星应援的玩家仍在讨论这件事。新成立的老当益壮帮会里，一群早就退役的老年人坐在一起研究了半天，齐齐摇头。 不行，想不明白，现在的年轻人太可怕了。 这个等级那也够呛啊。老杜你说呢？ 现在还在打比赛，职业的没这么多闲工夫。方景行倒是退役了，可那里面有他。 这一个大神管什么用？ 嚯，这小队里的封印师走的是攻击体系，是个输出。他们能打死狮王，这封印师至少不水。 那又怎样？他还能到陈辉兰乐那个级别吗？ 你说的也是，所以到底怎么打的呀？ 几人又讨论了片刻，没得出个所以然。眼见快到中午，他们有的要做饭，有的要接孩子下补习班，便各自散了。造成这一切的八人小队在绝望森林里徘徊了一上午，没找到人，只好暂时作罢。谢成岩下午要去拍杂志封面，不能来，很遗憾地和封影师说了一声。 等你晚上一起打。 好啊，哎，再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要不要认我当哥哥？ 不。 那咱们先加个联系方式吧，不上游戏也能联系。 江晨今年的生日礼物就是手机，里面只有家里三位成员的名字。他犹豫一下，和外甥互加了好友。 我不方便视频，能接语音。 好啊。 方景行见状也凑了过来，同样加上了封印师，顿时满意，目送他下线。江晨照例散步吃饭，然后午休，迷迷糊糊睡到2:10，只听手腕上的手机一响，他点了接通，一条语音瞬间响起，温润中带着淡淡的笑意。 睡醒了就上线，我们找到人了。 江晨忍不住侧了一下头，他反应几秒，看一眼手机，对某个货有了一个新的认识。 虽然有点糟心，也有点讨厌，但声音还挺好听的，还以为他一直用的是游戏音色。 幽梦有很多音色能选，但玩家也可以不用，而是直接用本音。江晨上线的时候，方景行就站在一旁等着他，暗冥师额角的纹路印在苍白的脸上，整个人冷傲又邪气，和这片绝望森林十分相称。然而下一刻，对方便带着笑意打了招呼，顿时冲淡角色给人的感觉。来了。 嗯。 江晨跟着他往森林深处走，得知一星人他们要去和 NPC 对话。 我答应谢成岩要等他一起打。 你到地方看看就知道了。两人很快到了一棵大树下，一星人他们都在这里。江晨见他们正仰着脖子，也抬起了头，见树林的缝隙隐约露出一个长条的白茧，沉默一下，不知第几次觉得这隐藏剧情是真的茧呢。 派一个人上去和他对话就行，青岩就算是在这儿也得在下面干看着。 江晨点头，这种情况他们已经完全能把任务先领了。王飞鸟已经在爬树了，树干上有很多藤蔓，刚好能作为落脚点，就是爬着麻烦一些。他半天才爬上去，停留2分钟又下来了。队伍里的人都见到了新任务，是要采集毒液。 他说他早晨被这里的大蜘蛛给缠住了，用蜘蛛的毒液才能化开蛛丝。 蜘蛛呢？ 说是去山洞里睡觉了。 要晚上再爬出来，一边赏月一边吃它。 哼，还挺会享受，过中秋呢这是。 几人无语，一起往树林外走。过了半分钟，方景行突然停住了脚，其余几人回头看他。 怎么？ 我在想，游戏时间和现实是同步的。 王飞鸟不明白他为什么提这个。 是啊。 其余脑子转得比较快的都懂了。依这隐藏剧情的尿性，那句晚上不太可能是随便说说。如果他们是晚上接的这个任务，或许一扭头就能直接撞见蜘蛛。而白天接的，由于不清楚他晚上到底几点吃，万一他们来得晚，他搞不好已经在赏月消失了。几人立刻原路返回去取毒液，把人先放了下来。江晨和方景行打量一眼，觉得应该和林怀是亲兄妹，至少头发和眼睛的颜色都一样。家里穿着简陋，样子比较狼狈，他看着林怀的吊坠，眼眶通红，带着他们到了一间草棚里哑声。 我受到了诅咒，出不了这片林子。 七个人看着他。 你们能不能帮我解开诅咒？ 成，妥了。几人领到了新任务，终于能暂时离开森林，商量一下决定去打本。打本要容易很多，几个人打得轻轻松松，气氛特别融洽。上午打死狮王的亢奋劲儿还在，王飞鸟他们现在只要看见这两位大佬打怪，就想起了那行云流水的动作。 你们这么厉害，怎么不打职业呢？ 方景星眼皮一跳，心想踩雷了。他率先开口。 别提了，我打过训练营，只待了两个月就走了。 这是一句实话，他那两个月进步神速，被弄到替补去了。但王飞鸟几人不知道，只当他是没合格，都同情了一把。狗剩安慰， 可能跟模式有关吧，我感觉啊，你在全息里很厉害，可以再去试试。 方景行暗中踹了一星人一脚，轻轻喝出一口气。 厉害什么，那只是基本功而已，别说了，换个话题。 王飞鸟几人听他语气低落，惊觉可能是戳到了他的痛点，快速聊起别的。一行人默默看看自己被踹的腿，扫街那边一直没吭声的封印师顿悟。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